落在车上了，我现在就去拿，然后买点吃的，然后我们大家呢在这一块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 好。 是，去拿啊。 我在这儿等你。 好好好好。 一出门，芳芳马上就赶到公司上班，要不然的话，欧小姐真的要取代她的位置。 你好， 哎，你好， 好好好，罗先生，全靠你帮忙才找到这家老人院安置我公公。这是公司上半年度的报告，那么下半年度的报告呢？我再熬几个通宵就能完成了，没有问题。 出了电视不同啊， 是吗？ 哎，阿罗，哎，我拿这东西给你看看。欧小姐呢已经用电脑替你把报告全都整理好了，你看看。 这么快？ 罗先生。 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事啊？ 啊，罗先生，那三部电脑送来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 哦，好的。哎，阿狗啊，替我订两张机票，后天我飞上海跟欧小姐一块去开会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是哪根？ 说过去芳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公公，可是现在她成了公公唯一的依靠。 哎呀，他的脸怎么弄成这样啊？ 他自己弄伤的。 什么时候弄伤的啊？爸爸。 嫂嫂、嗯、我要回家。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的？怎么回事啊？ 我要回家。哦， 吃饼干， 回到家再吃。 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芳芳不忍心让他生活在孤独里，只能把他带回家。 你想不想吃马豆糕？ 不吃。下雪了， 下雪 了，太好了，下雪了，你看看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 是啊，下雪了， 下雪了， 很美吧？ 下雪了。嫁给我这么久，也就熬了这么久，连我爸爸妈妈的包袱也要你背得喘不过气来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哎，长篇大论。哎，好好的，干嘛走这条烂泥路啊？ 路好走的话，你会让我搀着你啊？哎，慢着。 嗯。 电脑再好，也是人脑发明的机器，也有出毛病的时候。这时，方显芳芳的英雄本色。 罗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电脑坏了，存货单出不来，给不了存货单。 去你妈的王八蛋！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到底能不能交货给我？ 你是有汇工资的吗？ 是啊。 我们能交货给他。A 仓有340箱，B 仓有60箱，西仓有64箱。你马上写单子给他，让他提货。 好。 现在写啊。 等一下啊。 快点，你别碰 手写单子给他。 哎，新加坡陈先生订了5个货柜的3号纸，月底要交货，有没有货？ 姐，你告诉他明天答复他，现在电脑坏了。 答复他有10个货柜的货，下个星期一就到。 好，你这么肯定没错，陈先生， 叫他给我们订单。 怎么会错呢？他不会错，阿哥从来不会记错的，不会错。 罗先生，我要辞职。 这个， 我帮你谈。 好吧，好吧，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啊。 好，下面的那个，好吧，我帮你。 哎，只是放个假。 什么？ 放2个月的假，2个月够了吧？